全球范围内动画电影票房最高的两部电影，一部是《冰雪奇缘》，讲的是姐妹之情；另外的一部呢，就是《小黄人大眼萌》，讲的就是原创动画角色小黄人的起源故事。一般来说呀，动画电影的剧情都比较精致，配以动听的音乐来促进剧情的进展。在《冰雪奇缘》当中，主题曲是由百老汇知名音乐剧演员门泽尔演唱，而《小黄人大眼萌》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合成的小黄人的声音，但是呢，也有一首史宾塞戴维斯乐队的《我是男人》出现在小黄人的乐谱之中。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上面这首轻快的旋律是电影《飞屋环游记》当中的插曲，由著名的作曲家麦克·吉亚奇诺创作，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电影作为开幕式的影片。下面的这首《记住我》则是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的插曲，这是皮克斯工作室在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了。不过呢，这部电影的剧情跟《飞屋环游记》完全没有关系，这部电影同样是吉亚奇诺作曲，主题曲由美国的歌手米格尔演唱。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鱼月。下半时段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由周深演唱。《大鱼海棠》以《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籍当中的形象和故事为主题，配以精彩的配乐。这是一部具有强烈中国风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巧妙地借鉴了日式动画电影的风格，以至于呢，很多人在观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大鱼海棠》怎么跟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有点像。当然了，我觉得这也算是对《大鱼海棠》的一种认可，因为毕竟《千与千寻》那也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动画电影。这部影片除了跌宕起伏的故事之外，有久石让创作的主题曲，那也是相当的经典。 Thank you.

下面这首充满中国风的插曲，您能猜到是哪部电影的插曲吗？没错，就是电影《功夫熊猫》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背景的动画电影，画面、布景、服装以至于食物都充满了中国元素，配乐由大师纪思翰墨制作。下面这首歌也是充满了中国元素的电影的配乐，是电影《大护法》的配乐，由戴荃演唱。 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同样什么都看不见，有人隐藏也有人暴露，好人坏人难分辨，不值得恐惧，无谓的地狱，无形的炼狱，无尽的窒息，每个人怎么戴着面具，这里本是鸟语花香之地，看招一击必杀，从来跟黑暗懒得废话，看招我所向之地，别做无谓的挣扎，这个人自知生愚昧，到处是亡灵的意味，不是麻木难道是麻醉，是非从来没错对，无力的祷告也像无魂般的野草，无情的杀戮也仇恨的燃烧，这个世界是跟从的音调，残酷的事只有人能做到，看招一击必杀，从来跟黑暗懒得废话，看招所向之敌，别做无谓的挣扎，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流行乐，是电影《超能陆战队》的主题曲《不朽》，由流行乐队翻闹小子演唱。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多少人希望能有一个像大白一样无所不能的朋友呢？我至今还在家里摆了大白的玩具摆件。好了，节目伴随着这首歌曲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